族人， 族人， 粗人， 粗人， 最新， 最新， 催信， 催信， 做事， 做事， 错事， 错事， 总是， 总是， 从事， 从事。